热情。了解详情敬请关注微信公众号北京阅读记，第八届书香中国北京阅读记，阅读加我一个。 白夜秋风阵阵凉，一场白露一场霜，月下梧桐憔悴了脸，影子映山背影墙。毡房里的茶水它滴了高门，再饮几杯桂花酒，此醉非醉爱销魂。葡萄架下玩具间，谁唱嫦娥自飞仙，一板一眼山有缘，唯一广播伴耳边。 87.6 来了，您的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评书联播。 本节目由五元口服液特约播出。五元口服液由现代生物技术提取的转移因子冻干粉胶囊，与药食同源的芡实、茯苓等四味中药制成，具有免疫调节功能。10月1号到31号，凡购买30盒以上，均可获得买一赠一的优惠。请拨打电话88864417 888644178886442788864427。五元口服液由现代生物技术提取的转移因子冻干粉胶囊，与药食同源的芡实、茯苓等四味中药制成，具有免疫调节功能。10月1号到31号，凡购买30盒以上，均可获得买一赠一的优惠。请拨打电话88864417 8886441788864427 88864427。 FM87.6 北京文艺广播评书联播。 听众朋友，请听单田芳先生演播的长篇评书《乱世枭雄》。 老子李喜说，五大少的人最不讲信义啊！前者把贡品在哈尔套给我劫了，害得我在大山沟里被鱼浇了7天，200来人好却没把命断送了。就这样，还有12个弟兄得痢疾死的，这气儿到现在我没出来。另外，潘二虎被他们揍得死去活来，差一差把命扔到袍子沟啊！这两笔账我都没算呢。不行，我实在不能等了，马上召开紧急会议，要对付九只手御医。那个孙健现在是保险队第一队的小队长，小伙子挺能干，笑笑呵呵站起来了。大队长，前者您不是问过我一回吗？问您如果要出这口气行不行？我曾经说过，敌众我寡，恐怕力不从心。您还记得这茬吗？ 当然记得。 你还有什么补充吗，队长？自那之后呢，我就动开脑筋了。现在我有一个新的想法，恐怕您出气能达到目的。哦，贤弟快说，有什么好主意？ 这也不算什么好主意，要没有锦州的事情启发，我也想不到这儿。我们要想直接对付九只手鱼，对付五大少恐怕还是不行。但是您别忘了，于毅他的老丈人叫金大来，这金大来也非等闲人物啊，家资巨富，光我知道的手头的东西就能价值50万斤。如果把他老岳父给撬了，把于毅的财源给他断了，是不你也就能出来这口气了，把损失也能大部分都捞回来。 不知道我的主意您看着合适不合适。 哦， 你说于毅的老丈人金大来住在什么地方？住在金家寨，离着张武不远，有个地方叫水泉镇，水泉镇下属的金家寨，离着于毅的袍子沟42里地。那么据你所知，好下手吗？当然也不太容易。他是这么回事，我也不是倒了于毅不是东西，但是他的确不仗义。他老丈人金大来原来的时候跟他是朋友，论哥们儿，当然了岁数比他大点。有一回金大来上黑龙江扫盘子去，没在家。金大来有俩女儿，大美二美，大美17，二美才15，长得是不错。于毅这个小子仗势欺人，把这俩女儿全给奸污了，而且霸为己有。金大来从黑龙江回来之后得知这件事情，就要跟他拼命。可于毅呢觉着也有点见不得人，多少有点内疚，请出人来给调解。调解的结果是大美二美许配给于毅，明媒正娶，姐俩嫁一个人。另外呢包赔金大来纹银3万两，在金大来的家乡金家寨给修一所好房子，生养死葬，这一切一切于毅全都包下来。就这样这个事情啊才算完。可金大来呢回到金家寨之后，利用这3万两银子开始做买卖。一开始呢倒腾银元，那英国的战人的银元，哎呀特别值钱，什么老鹰的银元也值钱，也不知道他通过什么办法乘火轮的买进，然后一转手再卖出去，从中谋取暴利，像滚雪球似的，越滚越大，越滚越大。他还不满足，最后也不通过谁，跟印度的东印度公司的人还联系上了，开始倒卖鸦片。这下发了横财了，英国人呢用小火轮从广州那边直接把这鸦片运到锦州葫芦岛，九只手于毅帮着他老丈人用车再运到张武一带开始推销，这一转手就挣多少万银子。所以不到几年的时间，现在金大来百万富翁，成了九只手于毅一个大银行了。于毅之所以养活上千的人，开支那么大，从哪来？就靠着他老丈人。另外他这个老丈人现在也不是东西，横行乡里人人切齿啊，他也是富而不仁的货呀，要把他敲了，你说这不是件美事吗？既断了于毅的财源，也给本地出了害。别看您贡品没接着，用这笔钱也能弥补上，是吗？好兄弟，好主意，我得好好感谢你。事不宜迟，马上就下家伙。孙烈臣说，队长，我只有一点建议，咱别摇旗呐喊的，咱们掏着来，咬人的狗不露齿，就即使端了金家寨也让于毅摸不清是谁干的，那才行。对，这个办法高。孙坚呢，你算想到，明天咱们开始带人赶奔金家寨扫扫盘子。 张作霖拍板定案的事儿万无更改啊，他们偷偷的到了水泉镇集结寨，一看无名的金大来他们家，外边这个围墙也能有两丈二尺高，全从日本运进来的洋灰，洋灰就是现在的水泥，都能有800号钢筋水泥的建筑，连炮都轰不动，何况是枪啊！南北两个门，四角有大炮楼，那大铁门真要关上没个劲。仔细一打听，九只手于毅派了40个弟兄日夜巡逻，保护他老丈人，保护这份财产，人家能掉以轻心吗？张作霖领着人光在外头侦查耗费了2天多的时间，等回来跟孙烈臣他们一商议，怎么办？下不了手啊，人家一人把关，万人难入啊，凭借着高墙，那咱们瞪眼没辙呀。张作相眨巴眨巴眼睛，兄弟，这个你甭发愁，这事交给哥哥我了。哦，你有办法？哼，我那个包工队里的什么人才都有，木匠、瓦匠，哎，石匠都有。我有几个朋友专会打眼放炮，怕什么呢？有炸药没？有炸药就能给他端了锅。打眼的事你放心，盗洞的事你甭管，把炸药飞在底下，的多坚固的大墙还不得碎了？是吗？那太好，我们画张草图，您马上就着手办这件事儿。书说简短，人上100，形形色色，干什么的都有啊。能行风的行风，能行雨的行雨啊。张作相这帮人还真就有用了，按照草图开始动工，购置炸药，购置土炸弹，这赵家庙就成了作坊了。经过1个多月的准备，一切就绪。在这一天，张作霖带着唐二虎、张志飞、孙烈臣、张作相、南朝、北果等等各位，拉去150多名弟兄，另外还带着50挂大车，偷偷运到金家寨，开始半夜前打眼儿。什么叫打眼儿？得比掏地道。用3天的时间，这地道就掏到北门的底下去了，把这炸药装到棺材里头，从地道运到北门的底下，把火药绳拽出多远去。张作相一看是一切就绪了，问张作霖，兄弟，什么时候下手？先别着急，容我再好好想想。张作霖看着这个围墙，瞅着四角的炮楼，仔细数了数上面的枪眼，然后选出40个神枪手，让他们埋伏在东西南北，封锁4个炮楼，把枪眼给我锁住，打得他们不敢往外放枪，然后开始点火药。我们采取日本人的战略战术，是伏桥进攻，要求大家干的一定要干净利索，千万别留痕迹。另外一点，把金家寨拿下之后是一个不剩，以免走漏消息。队长你放心，就这么干。在这一天的早晨，4亮4不亮，很多人都在熟睡的时候，冷不丁就听见天崩地裂一声， 五里地以外的人都感到这个地颤了三颤，摇了三摇啊，寻思闹地震了。金家寨北门就上了天了，借着迷烟掩护，张作霖指挥保险队发起猛攻，呐喊一声攻进金家寨。这按他所说一个不剩，那位金大来正睡着觉呢，咣这一声从炕上鞭起有三尺多高呢，他左手拎裤子，右手提着枪，到外头想看个究竟。等他刚到了院里，张作霖领着保险队就到了，被张作霖手起一枪来了个大接盖，就死在院里了。50辆大车是装的满满的，成箱子的银元、珠宝、皮棉纱应用之物，以及一部分贡品、人参、貂皮等，是满载而归。张作霖想，这么多东西不能拉到赵金庙，全把他们藏到红罗涧，交给海宽。海宽这地方成了个大仓库了，枪支弹药得的东西全在这儿搁着，海宽就成了个大保管员了。张作霖告诉他，这些东西不到急需的时候不能动用。我明白，队长你放心吧。张作霖拉着队伍回去休息，心里盘算着，于毅也不傻，你别看他现在摸不清，等过后肯定能摸清啊，非得报复不可，我要做好相应的准备。他暗自通知八道豪的、红罗涧的、赵家庙的人加紧训练，日夜巡逻以防不测。同时呢，还知会了八角台的张景惠、田庄台的田小凤，告诉他们也做好准备，到了时候拉我一把。哎，自从这个事儿过去能有20天了，没什么反应，看来于毅真不知道是张作霖他们干的。袍子沟一带虽然乱了一阵，没奔这边来，张作霖是暗自庆幸，哈哈哈哈，天助我也呀。不过于毅，你别认为这笔账了结了，没有，这才算了一半，将来得了机会我还找你算总账。张作霖正在得意之时，这一天弟兄们都在外边，有人跑进来报告，队长，辽阳高驼子的团练长冯林可求见。啊，冯林可来了，这为什么？张作霖不解其意，心说我跟他没什么来往，而且这个老东西是最不仗义，你认为我忘了前者在清河门我去夺军马，在得手之后分两路往回押运，我大哥汤二虎押运着200匹马在荒草甸子被你派人给劫了，200匹军马我就拉倒了，我这口气至今我没出来呀，我早就想找你算账，你无缘无故的找我干什么？一共来多少人？10个。都什么人？带着4大炮手，吉金村、坎朝喜、天昏、地暗，还有几名保镖，以最快的速度奔这儿来了，可能现在就到了。话音未落，就听保险队外面大街上人喊马嘶，来了， 张作霖是一百个不痛快， 但大面你得过得去，最主要你得摸清底他干什么来。因此张作霖吩咐一声，列队迎接，领着各位弟兄到了大门。冯林葛已经下了马了，保镖把马匹接过去，就见冯林葛大嘴咧得多大呀，不亲假亲，不近假近，紧跑几步拉住张作霖，贤弟兄弟你挺好的，托大哥的福勉强混时光吧，哈哈哈哈，你真能打趣儿啊，你现在这张老嘎子天底下没第二个了，一帆风顺，扶摇直上，想啥来啥，还说勉强混时光，还叫别人活不，哎，哈哈哈哈，大哥不才来给你祝贺来了，您呢别拿我开心了，赶紧里边请吧。嗯，不让我也得进去。把众人让到院里，有人接过马匹喂六咱不提。张作霖一直把他们这些人让进东配房保险队的队部，调摆桌椅让他们坐下。屋没那么大呀，有的在门口那站着听。张作霖用眼角的余光盯着这只老狐狸，一看冯林葛，你别看说说笑笑，皮里肉外显得那么不太自然，就知道这家来肯定有事儿。夜猫子进宅是无事不来啊，张作霖还不问，品着茶在旁边听着。冯林葛喝了半碗茶，然后把烟点着了，兄弟，前者发生点小误会。什么误会？呵，就是军马的事儿。这不，我把天昏地暗也带来了，主要是他们俩干的，不知道是你的马。要知道，哥哥我怎么好意思在虎嘴里多绕啊？哎呀，过后我这一调查呀，我深感内疚啊。兄弟，哥哥此次前来向你赔不是来了，你放心，不出十天，200匹军马原封不动哥给你送回来，怎么样？大哥，不知者不怪嘛，什么你的我的的，老实说，那军马也是我抢来的，您使我使，那不是一回事儿吗？够仗义的，够仗义的，哈哈，这一句话我就领情了。但是呢，物归本主，哥哥我再猜黑，我不能贪不义之财。大哥既然这么说，小弟就愧领了。哎，没说的没说的，你们听着啊，10天之内把200匹军马给我兄弟送回来。张作霖明白，这是先给我下石呢，先给我下了底沟，肯定他有求于我，但什么事猜不透。张作霖还那么沉稳，冯林葛不先说话，张作霖不言语。冯林葛一看这张老嘎子，这小子他妈阴损毒赖你啊。哎，兄弟，你就不许问问我还有什么事吗？啊，大哥，真的，您来到我这小小的赵家庙不会有什么事吧？您的树大根深，我算个什么呢？不知大哥光临有何指教？哎，这还像话？贤弟，各位，该做的做稳的，